弟兄姐妹平安，我先为大家读今天分享信息所引用的经文，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让我们经历瘟疫，你暂时取消我们的主日礼拜与圣餐，正是我们未曾谦卑自以为义而被你刺痛。我们需要你用大全能调转我们的脚步来顺从你，遵行实践，使家庭、学校、工作、玩乐都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弟兄姐妹，我这篇信息我有设定一个主要的对象，就是已经知道要在主里孝敬父母，但却一直数算父母不值得我孝敬而原地踏步的人。因为我自己容让我容让自己对父亲存心冷漠已久，那时我不容易主动关心他。家父在今年回到天家，直到四年前我才开始被上帝拯救，脱离了这种苦毒。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上帝又说，我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使法老的心这样刚硬，可是上帝却使我们的心柔软。我虽然常常抗拒圣灵，但是主的大爱融化我的心。你跟我都不可爱，但是上帝是爱。虽然罪恶仍然住在信徒的身上，但是上帝的大全能改变我们的心，要我们遵行实践，使得现在失能的政府、破碎的家庭、污染的空气以及污染的水源可以获得医治。现在因着我们神是恒心忍耐的神，我们要来看上帝位格的尊荣，我们要计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创造救赎的大功。我们不要去计算父母不值得我孝敬的那些事，我们开始能渴慕为了上帝孝敬父母，并且期待上帝所赐的长寿丰盛。首先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经文说，出埃及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我们再看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节，神说，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字，不听从我的话。出埃及记十九章那第一节那句话，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正是标志着在出埃及以后三个月内，他们已经六次试探上帝，惹上帝发怒。不过还没有人因为惹上帝发怒而被上帝击杀死亡。以后上帝赐下十诫与百姓立约，第七次开始，也就是金牛犊事件开始，再来试探上帝的人，有些人就被上帝击杀了。若不是那一只逾越节的羊羔代替人受罚，上帝绝不可能怜悯忍耐罪人的顶撞试探。如今上帝透过基督代替我们受罚而忍耐我们，而且平息自己的怒气与我们和好。因为上帝必定在他所定的时间中公平地追讨我们的罪，现在他没有照我们应该得的立刻报应我们。所以当这几年，这特别是这两三年，我因为就如同刚刚说的这些信息，我就开始对在万华的流浪的朋友说，耶稣为了不让你在阴间干渴，他在十字架上忍受阴间的干渴，露宿街头睡地板的痛苦远远小于阴间的痛苦，接受耶稣吧，何必灭亡。这样的信息是这两三年，这三四年里面我更认识神，我才传讲的信息。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再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进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有一首诗歌叫我未曾谦卑，我把第一节歌词念给你听，因为我认为这歌词很能够描写上帝跟子民的关系。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上帝跟子民的关系。以往我未曾谦卑，主，我一向自以为义，直到你向我显现，主，我才匍匐在地。我虽然常逼迫你，主，你大恩却将我寻回。你奇妙爱折服我心，主啊，我愿终生属于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有一段话，让我看到上帝设立教会的牧师教师的职分，上帝的用意，这也帮助我敬畏神。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各位，到目前为止我都在讲的是动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上帝吸引我们，他要我们的心专注在 他的尊荣的位格，还有他创造救赎我们的伟大的工作上。我这样说是为了我们遵行十诫最重要的那个敬畏神的感情。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要在主里孝敬父母，也都知道要理问答里面那些优美庄严的文字教导我们怎么样对长辈、平辈、晚辈显出尊重、督责、劝勉、爱护。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做，因为我们在数算对方并不值得我们这样做。所以我要花时间讲的是敬畏神，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敬畏他。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九节，那里上帝说，我要让百姓可以永远相信你，也就是相信摩西讲的话。这就是上帝设立教会的教师和牧师的职分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训练我们谦卑。上帝将传福音的事工交给人，但是上帝并没有把他的权柄和尊荣归在这些人身上，他只是借着他喜悦借着人的口来做他的工作，就好像人用工具做工一样。上帝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对我们传讲他的话，这是要教导我们谦卑最好的方式。因为上帝要求我们顺服他的话，然后他的话是借着跟我们一样软弱性情的人来传讲的。甚至传讲上帝话语的人，有时候他们圣洁生活的程度并不如我们。我们可以这样想，当上帝直接从天上向我们说话，而我们也敬畏的听从，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当然的。有谁不会看到上帝的荣光而不扑倒呢？可是当一个用尘土所造的人奉上帝的名向我们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就是要训练我们，即使这个人在各方面都不如我们，可是我们若存着敬畏神的心听他讲的道，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知道他是在讲上帝的话，他没有按着私意乱讲，我们就要接受这是上帝在训练我们。若我们存着受教的心接受，这就证明我们对上帝是敬爱和顺服。没有比上帝设立教会中的教师和牧师这个职分更能够使信徒合而为一，彼此相爱。怎么说呢？因为上帝指定一个人做牧师、教师，教导上帝所拣选的人，大家都从这一个人的口领受上帝的话语，这是为了训练信徒彼此相爱合一。因为如果我们觉得我不需要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那么我就会藐视教会其他的人，而且我也会受到其他人的藐视，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喜欢不信上帝。教会的确有许多的瑕疵，我们喜欢抱怨这些真实的瑕疵。我们不喜欢立约加入教会。疫情期间，上帝暂时关闭我们公众的崇拜，停止圣餐，而我们在线上聚会，随时可以点滑鼠，就叫牧师闭嘴。这就是类似民数记十四章上帝的怒气。民数记十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民数记14:27，上帝说，这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窥探那地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弟兄姐妹，上帝是真的发怒，但是他为了救赎人，他延迟了他的击杀。所以上帝从罪人中拣选我们来得永生，又赐给我们十诫约束我们，又设立教会来养育我们。所以上帝这样说，仿佛是这样说，至少对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这样说的。上帝说，我命令你，因着我位格的尊荣，还有我为你做的事，我命令你为了我去孝敬父母，不要考虑你的父母不值得孝敬或值得你孝敬。这样想就是把我们的信心顺服根基在上帝身上，而不在父母身上。这就是敬虔，这就是谦卑。第五条诫命，孝敬父母中的父母指的是谁呢？首先，它指的是我们肉身的父母。再来，它指的是年纪上、恩赐上超过我们一切的所有的尊长，就是在恩赐上、年纪上超过我们的这一切尊长，都是孝敬父母这个诫命所涵盖的范围。特别是那些按照上帝的安排，在家庭里、教会里、国家中，在我们之上有权柄的人，上帝为了激励信徒孝敬父母，他答应凡遵守这条诫命的人，很清楚的，上帝说，凡遵守这条诫命的人，他要使他的日子在耶和华赐给他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出埃及记20:12。这是一个明确的长寿兴盛的应许，所有遵行这一诫命的人，只要使上帝得荣耀，自己得益处，就必长寿兴盛。这一种存心为了上帝，顺从上帝所得的平安喜乐，即使只有一天，仍然会叫人心满意足。因此就不是在于说到底长寿是几天几年，因为若我们存心顺服上帝，遵行这条诫命，即使只有一天，你和你的父母或者这个范围所指的任何人，即使只有那么一天，都会感到满足喜乐，更何况不只有一天。因此在主里孝敬父母，就是在说我们的心被上帝的位格的尊荣和他的工作深深的吸引，以至于我们存心想讨上帝喜悦，像晚辈、像长辈、像平辈，这样子双方都有当尽的义务责任，用存着敬畏神的心去尽双方当尽的责任。若不是这样，我们只会落入这个人不值得我孝敬的苦读里面，我们会失去上帝的祝福，我们却还以为赚到了。但是现况是，我讨厌他，他也讨厌我，大家都不想主动踏出孝敬父母的那一步，怎么办？ 唯一有效但不明显的办法就是回头来认识神。我说不明显，那是指说我们常常拖延，所以我说这个方法不明显，但是它是唯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引用清教徒弗拉维尔的一段话，他描述了圣父圣子在永恒之约当中的一个对话，这是为了要帮助基督徒在满腹牢骚的时候可以停止发出牢骚。我相信你们也有读过，但是正如我说的，读过不一定就会顺服，所以神的确设立教会按时的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我们的忘性比记性是还要强的。弗拉维尔他说，他这样模拟圣父说，我儿啊，这里有一群卑劣可怜的人，他们全然毁了自己，现在必须面对我的公义，他们需要满足公义的要求，否则公义就要永远毁灭他们方得以满足。我们该如何处理这群人呢？圣子上帝说，我父啊，我爱他们，我怜悯他们，我负责做他们的担保人，好叫他们不至于永远灭亡。主啊，全部的债务归给我，他们就不再欠债，从我手中讨债，宁愿是我承担你的怒气，而不是他们来承担你的怒气，算在我头上。我的父啊，将他们的债算在我头上。圣父上帝说，但是我儿啊，如果承担他们的债务，你就必一分也不少的偿还，不要期待有所折扣。如果我饶了你们，我必饶不了你。圣子上帝说，好的，父啊，就这样，都算在我头上，我可以偿还清楚，虽然这为我带来毁灭，耗竭我所有的财富，倒空我所有的宝藏，我乐意承担。我现在再把清教徒古德温的话加上去，圣灵在这个永恒之约说，圣灵说，但作为堕落的人，他们会拒绝你的恩典以及这个恩典的施行，而且他们会藐视你的恩典。圣灵上帝说，因为这样，所以我会使他成为圣洁，我会克服他的不义，我要使他接受这个恩典。各位，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的位格的尊荣，他深深的吸引我，也因为这样子我被吸引，我才会说，我不去算我父亲怎么样的不值得我孝敬，我蒙福了。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的神，我要强调你的神，这是在说上帝他所要的跟我们的关系是尊敬也是亲近，尊敬与亲近。上帝不只是要来解决我们的难题，更多的是他唯独是造了我，救了我，所以他有最高的权柄命令我爱他胜过爱父母儿女配偶财产的上帝。我想到我的弟兄，他一直跟我抱怨上帝没有帮他戒掉30多年的酒瘾，现在他虽然害怕自己会 喝到死，他仍然拒绝第二次进入福音戒毒村来接受辅导，他一直说他能够自己戒掉酒。渐渐的，他就对教会的人、其他的人心怀苦毒。我的弟兄说，这些人都是来吃饭， 我绝对不会为他们祷告，我只会为自己祷告。我说，弟兄啊，你必须要向上帝认罪，你必须对上帝坦诚说，上帝啊，我只爱喝酒，我只爱自己，我并不爱你。他反弹说，我很爱上帝，是上帝不爱我，因为他一直把焦点放在上帝没有帮他戒掉酒瘾。我就再对他说，就算上帝没有消除你的酒瘾，他仍然值得你爱。我打个比方，好比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要结婚，不单只是为了生儿养女，彼此作伴，享受性欲，以上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的美福，也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美福，太美了，所以人只想要这些美福，不想要上帝。我们说，上帝不就是只是来解决我的困难就好了吗？不，上帝要的不只是这些。好比男女成婚，不应该只是为了儿女陪伴性欲，如果只有这样，那么这种自私的婚约很快就会伤害到配偶，也会随便解除婚约。当今整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上帝不断地在试验我们，因为上帝所要的，我是你的神，上帝所要的是他永远重于父母儿女配偶财产。上帝不要只是一个来帮助我们戒掉酒瘾而已的上帝，只有上帝配得，只有他配得命令我们爱他超过一切。若我们这样爱他，我们会很快乐的享受父母配偶儿女财产等等这些美福。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到底神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以反复思考一再出现的在出埃及记的一句话，就是我使法老的心刚硬，出埃及记七章三节，我使法老的心刚硬。我摘录了一位名字叫史普罗的牧师，他解释这段话。第一点，有些人得到怜悯，有些人没有，不过没有人得到上帝不公义的对待，没有人得到上帝不公义的对待。第二，法老，你或我，所有的人早在出生以前就是罪人了。上帝在罪人当中拣选一些人来得永生，另外一些人得永死。好比说，政府官员对某个犯人施加恩惠，但政府官员却没有对另外一些犯人同样的施加恩惠，这当然不平等。但这个犯人得到赦免，那个犯人得到公义的审判，他有什么资格抱怨？救恩是上帝自己完成的，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他有权利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上帝怜悯一个人的时候，上帝不会因为这样就有义务要怜悯另外一个人。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气都是因为上帝的怜悯才继续有的，我们怎么还敢说上帝的怜悯太少了呢？如果我们在数算着这个人不值得我孝敬的时候，我们尤其要回想，上帝使他的心刚硬，上帝使我的心柔软，或者反过来说，我的心也可以是被上帝刚硬，他的心也可以是被上帝柔软。当我明白上帝是对我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充满感谢。感谢是因为说，这不是我求来的，这是你给我的。我也赞惊， 战兢，意思是说，主啊，我可不要是一个对你硬心的人，我要求你继续帮助我，对你心怀意念是柔软，因为你已经让我看到你使人的心刚硬太可怕了，我不要那个可怕的结果，但是我又知道要顺服你，可是我又做不到，我又不想做，可是我可以跟主说，主啊，请你帮助我，柔软我的心，我渴望你的祝福。我们必须在原地踏步的时候，心里充满苦毒的时候，我们要回想上帝这样拣选我们，这样怜悯我们，这样圣灵就会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人发出怜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被上帝怜悯。罗马书九章十七节那里就有清楚的话说，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史普罗牧师说，在拣选中，上帝主动地介入他们的生命，并且用至高的权柄在他们里面创造信心。至于其他没有被拣选得生命的人，上帝就被动不理会他们。上帝并没有为他们创造邪恶的心，上帝也没有为他们造不信的心，上帝只是把他加在这个人身上的约束拿走而已。所以上帝对法老采取的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也就是说，被遗弃的人，他们做的都是心里愿意做的事，上帝并没有在他们里面创造邪恶，上帝并没有强迫他们灭亡，只是略过他们不管他而已。但还是有一个问题需要厘清，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别忘了，上帝看法老是个罪人，同样的，上帝看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生在母腹中就有罪了，但是我们的罪恶都受到上帝用某些事情某种程度上的约束我们，这个叫做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是掌权位高权重，他不受政府法律的约束，这是在说法老位高权重，所以他犯罪的能力很大，只有上帝能够限制法老的犯罪能力，让法老不至于立刻坏得太彻底而被上帝击杀。上帝并没有为法老造邪恶的心，上帝只是把他原本加在法老身上的限制拿掉而已。上帝让法老为所欲为，上帝就是这样让法老的心刚硬。福音对被遗弃的人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但我要强调，我们并不能事先知道谁被遗弃，所以我们不可以拿这个教义随便来说某某人是被遗弃的，因为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没有让我们事先知道谁是被遗弃的。我们必须去传福音，我们必须为人祷告。人越是拒绝所听的福音，他的心就会变得刚硬，所以法老其实是让自己的心刚硬，上帝只不过把他加在法老身上的限制拿开而已。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自己的责任。各位，我们还是要，我要您思想，我也不断的在思想，为什么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上帝却使我的心柔软，可以信耶稣。两个人听到真理，他藐视真理，我却得到重生，为什么？我不断地问为什么的时候， 上帝帮助我，上帝致死我心里面那个数算我父亲不值得孝敬的罪，不断的致死我这个罪，不断的思想为什么是我重生。我引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话说，藐视福音的人要担当自己的罪，重生的人不可以骄傲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我们必须说，为什么我们可以重生，而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些人心还在刚硬，而我却是一个敬畏神、愿意顺从神的话的人？我必须说，这是奥秘，没有人可以用辩论来讲清楚。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光照我们，并赐给我们信心的时候，同时也就将我们接在他身上，使我们获得他替我们所获得的各样好处。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遵行孝敬父母这条诫命。主耶稣他首先是为了他自己要讨天父的喜悦，所以他遵行十诫。其次，他是为了我们遵行十诫，好叫他的顺服可有一天白白的归算给我们。因为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任何一条诫命的事上，我们都会有亏欠，直到我们离世为止，我们都会有亏欠。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顺服十诫的功劳，可以有一天随时的白白的归算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是自愿而且喜乐的遵行十诫，所以当我们心怀苦毒裹足不前的时候，一定要求耶稣帮助我们。关于孝敬父母，我们的主他在约翰福音8:29那里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圣父、圣子、圣灵是同样尊荣的，但圣子是在圣约中尽上顺服天父的责任。马太福音3:16说到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忽然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这是在说天父在世人面前认定耶稣的信实。所以当长辈对晚辈有所督责与鼓励，按着圣经的教导，长辈督责鼓励晚辈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反映天父对爱子的教导和喜悦。再来，当主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的时候，仍然照顾他的母亲。约翰福音19:25那里记载，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无论父母多么的因为体力衰弱或者智力衰退而变得古怪的时候，我们的主吩咐我们仍然要照顾我们的父母。再来，耶稣也遵守地上的律法。马太福音17:24那里开始有一段关于缴税的对话。耶稣就对彼得说，你到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就是耶稣遵行孝敬父母这条诫命的 实践，就是他遵行地上的律法。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四节那里有一段记载，人们来试探耶稣说，缴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们的主他亲身示范，要求我们尊重我们的总统。我们可以不认同我们的总统的作为和政策，或者我们可以不认同任何一位领袖的作为和政策，但是我们必须做，在心思、言语、行为上给予长辈一切应得的尊重，为他们祷告、感恩，效法他们的美德和慈善，愿意顺服他们合法的指令与劝导，顺从他们的指正，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对他们忠心，保卫他们的人格，维护他们的人格和权柄，包容他们的软弱，用爱遮盖他的软弱，叫晚辈可以尊敬他们，以及他们的治理，以他们的治理为荣。这是西敏大要领问答。最后，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上帝知道，上帝真的知道，父母确实有虐待儿女，不论是身体或心灵。圣灵如何帮助耶稣在十字架上存心忍耐以至于死，仍然忠心地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天父。圣灵的运行与工作会帮助我们可以在圣父的爱中与他团契，并在圣子的恩典中与他团契，这会医治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最后，我简单见证我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我今天一再强调的，仿佛上帝是这样清楚的说，我命令你孝敬父母，单单是因为我命令你，你不可以考虑你的父亲不值得孝敬的那些事情而不孝敬他，因为我是你的上帝。因为上帝不要我继续纠缠在这个苦毒里面，所以他教导我这条诫命如此的遵行。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专注在他的位格的尊荣和他创造救赎的大功身上，我们会被上帝医治，脱离那个原地打转的苦毒。所以我对我父亲表达尊重，我也奉养他，我也劝他向主悔改。如今他回到天家了，我蒙上帝安慰，我不过分自责了，感谢上帝。我现在要结束讲道，我现在要请求你，今天就为了你和你的家人，打开西敏大要领问答123到133问，边读边祷告，求上帝帮助你早一点开始，对长辈、晚辈、同辈一点一点的表达尊敬和爱护，尤其是自觉受伤的基督徒，要主动的表达这些尊敬和爱护，并且期待上帝照着他说的赐下长寿丰盛的祝福。我们祷告。主啊，你已经重生了我，你使我属于你了，并且设立教会养育我，求你调转我的脚步，使我继续顺服你的差遣，在晚辈、长辈、平辈的身上尽我们双方的责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